你说话呀，你大点声。 叔叔，小点声。 参观博物馆时，请注意有序游览，不要大声喧哗。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。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.4 AM 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 遍览文坛群星，萃选长篇力作，每一天让我们和小说有个约会。北京故事广播，长春天天地。 方有根本是个卖茶的农民，在一次进城卖茶的途中，他机缘巧合接触到了古玩。方有根初次买卖古玩就尝到了甜头，他将怎样继续自己的豪赌人生？欢迎收听小说《文博游戏》，演播东方。 听说茶叶卖了好价钱，方老根也没有心思蒸馍馍了，赶紧退了灶里的柴火，跟方有根到堂前，在方桌旁坐下，目光急切地望着方有根。方有根捧起桌上的搪瓷碗，灌了几口茶，抹了抹嘴，从外套的上口袋里掏出一沓钱递给方老根。喏，你数数。方老根仔细地数了两遍，吃惊地望着方有根说：210块，这么多，你是怎么卖出来的？爸，你说的对，屯戏的行情就是要好很多。方有根面呈得意之色，将卖茶的过程如此这般说了一通，说的方老根觉得比听徽剧还过瘾。高兴之后，方老根突然想到一个问题，就问：记得出门前我只给了你30块钱，这几天你是怎么过来的？方有根说：我带了那许多咸菜、炒米、包炉科，吃饭就不用花钱了。前两天我住了最便宜的旅社，后来为了卖汪老伯那只花瓶，我只好多待两天，晚上没有住旅社，就在汽车站过夜。方老根听得有些心酸，眼睛潮湿起来，偷偷试了试眼角说：哎，这一趟你吃了苦喽。吃苦不怕，好歹总算是帮汪老伯把花瓶卖掉了。哦，花瓶也卖掉了？哦，是卖掉了。那是按底价卖的？ 那当然不按底价，我何地敢卖。 那你……方老根差了一口气，急忙调匀说：你还不赶紧去告诉汪老伯？方有根一拍脑门说：对呀，我这就去。方有根走出屋，朝汪老伯家大声喊了两声汪老伯。汪老伯应声而出，看见方有根，高兴地说：哎呀，是有根呐，你回来了，昨晚还梦见了你呢。方有根知道汪老伯耳背，提高了声音：汪老伯，我刚回来，你的事我办好了。汪老伯先是一愣，随后急忙朝方有根又是摇头又是摆手又是急眼，嗓门提得格外大：啊，什么啊？篾筐帮我编好了，哈哈，太劳烦你了，等一下我去你家拿。方有根见状，晓得汪老伯的两个儿子此刻就在屋里，汪老伯不方便说话，于是说：哦，那好，我在家里等你。 方有根回到自家屋里，兴高采烈地和方老根大谈在屯溪的种种见闻。方老根时而听得津津有味，时而又有些心不在焉，不时还瞅一眼桌上的那210块钱。这多少影响了方有根讲话的性质，就说：“爸，你老看那钱干什么？嘿，我不看钱看什么？你爸我看了一辈子物事，比来比去，还是钱最好看。啊，那好，以后啊，我要赚一大堆钱给你看，啊不，一天换一堆，保你看眼花。到屯溪逛了一趟，你这小子，学会耍花枪了。”两人正说着，汪老伯一手托着一碗红烧鸭，一手提着一大瓦罐米酒进来了。他把鸭和酒放在桌上，反身关上门，然后重新回到桌边坐下，笑眯眯地看着方有根。方有根拿过旧帆布包，撕掉夹层里的胶带，从里面取出一沓钱来，放在汪老伯面前。相形之下，方老根身前的那沓钱就显得有点像后娘养的。方老根说：“看架势，这小子做事还有点稳当。”“ 嘿，那当然，为汪老伯办事可不能瞎搞。” 方有根说着看了汪老伯一眼，又说：“哎，汪老伯，你发什么呆啊？快数数。”汪老伯闻言又愣怔了一下，开始一五一十地数起来，越数额头越红亮，好不容易数完了，直愣愣地看着方有根：“ 1800，真的卖了1800？ 不，真的卖了1800，难不成是我变出来的？”方有根说着指了指汪老伯：“哈，我晓得了，感情这1800的底价是你瞎估摸出来的，害得我在屯溪差点跑断了腿。”汪老伯脸上的皱纹笑成一朵花，连连说：“哎呀，难为有根了，难为有根了，我早就说过了，有根是个能干大事的人呐。”汪老伯一边说着一边抓起那沓钱往身上塞，可塞了好几处地方都觉得不合适，想了一想对方有根说：“哎，有根呐，把你的帆布包借给老伯用一用。”“汪老伯，大哥二哥都在家呢吧？”汪老伯笑而不答，把钱塞进帆布包的夹层里，正弯腰打算捡扔在地上的旧胶带，方有根从裤子口袋里掏出一小卷胶布递到他面前说：“哎呀，那些啊已经不粘了，用这个吧。”“ 哦，有根哪，就是聪明，打小我就看出来了。” 汪老伯一边说着一边用胶布封好了帆布包的夹层，然后把包稳稳当当地放在自己腿上，对方老根说：“ 老根呐，拿几只碗筷来，我们好好喝几盅，犒劳犒劳有根。” 方老根收起桌上的钱，一瘸一拐地到灶下去拿了碗筷上来，三人你一口我一口的边喝边聊，大都是在听方有根讲屯溪的世面。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故事广播长书天地小说文博游戏。 几口酒下肚，方有根兴奋起来，开始大肆渲染卖花瓶的过程，不仅真假混杂，还添油加醋， 说自己如何跑遍了屯溪的大街小巷，如何跟古董店老板讨价还价，如何遭到店老板的白眼和嘲讽，如何在汽车站候车厅过夜，有一天上半夜还露宿街头，有两回花瓶险些被偷，还有一次花瓶差点打掉。直说的汪老伯和方老根一惊一乍，耸心动容的。最后汪老伯和方有根几乎同时问，那你最后是如何把花瓶卖掉的？ 这个 方有根没料到他们会这么早问这个问题，不由得打了个顿，边想边说， 哦，这个嘛，屯溪啊现在不是在搞旅游开发吗，我就寻思着，大凡有闲到屯溪来旅游的人一定是有钱人，于是我就抱着花瓶到各个景点去撞大运，我跑了好几个点都不成，最后到了一个叫二童讲毒的地方，终于撞上大运，碰上一个广东佬看中了那个瓶子，我开价要2000，他说最多给1000，还说那个瓶子是后仿的不值钱，我说不过他，正好二童讲毒的地方呢有一座庙，里面供着观世音菩萨，我就对广州佬说，看在观音娘娘的份上你就出2000吧，要不是观音娘娘这个缘，你还见不着这个花瓶呢。你们猜广州佬怎么说？他说看在阿弥陀佛的份上，最后只出1500。这一下我可就犯难了，花瓶要是我的，我也是懒得烦了，卖给他算了。可是我想汪老伯的底价是1800呀，我哪里敢做主啊，我只好费尽口舌跟他说，阿弥陀佛是西方的，跟你没有什么关系，有关系也是远亲，观音娘娘是南海观音，跟你是近邻，俗话说远亲不如近邻，你说你应该听谁的。到后来他越来越说不过我，咬紧牙出了1800，说是迟那是快，我当机立断，立刻跟他拍板成交了。 方有根说完一仰脖子喝了一大口酒，又加了一大块红烧鸭塞进嘴里。汪老伯和方老根一齐向他竖起大拇指。汪老伯说， 有本事，这就叫有本事啊。 方老根说，有根这一趟吃了不少苦啊，待会儿不吃玉米馍馍了，我炒油炒饭给你吃。 嗨，这点苦算什么呀，也不是我有本事，是汪老伯有福气，还有观音娘娘保佑。 方有根抹了抹嘴说，所以啊，为了感谢观音娘娘，我还在功德箱里捐了50块钱。汪老伯一听连忙说， 哎呦，这钱哪能让你捐呢，哎，我给你。 说着满身摸口袋掏钱，可就是掏不出来。 哎呀，不用，你听我说，真的不用。 方老根听得有点不对劲，起了疑惑说， 不对啊，你哪里有钱捐功德啊，这账对不起来呀。 所以我说不用嘛。方有根知道自己说漏了嘴，赶紧自圆， 那庙里的尼姑可能是见我穷没让我捐。 汪老伯听后松了口气，方老根却又起了疑惑说， 你又瞎说，哪有尼姑住在庙里的。 嘿爸，屯溪这个地方就是这么古怪，不信下次我带你们去看。汪老伯突然想起一件事，问方有根， 对了，有根呐，包花瓶的那块旧青花布你带回来了没有？ 青花布？方老根不解地望着汪老伯， 要那块破布干什么？ 一起给那个广州佬拿走了，我走的时候你可没有让我把青花布带回来啊。 这 汪老伯吞吞吐吐地说， 哎，我突然想起来，好像听我叔公说过，那块青花布从前也是宫廷里用的东西， 我寻思讲不定也值几个钱呢。 方老根插嘴说，一块破布能值什么钱？我看你是钻到钱眼里去了，上瘾了。要知道有根为了这次买花瓶可是吃了不少苦啊。 汪老伯感到很难为情，忙说，不好意思不好意思，我就是顺口一说。 对，这次啊是樊老有根了，帮了我的大忙了，我都不知道怎么答谢才是。 哎呀，汪老伯别客气，我是拿您当亲伯伯的。不过汪老伯，如果舍得，能不能把你家腌咸菜的那个坛子上的那个瓷盘子送给我啊？ 汪老伯先是一愣，随即笑眯眯的意味深长地看着方有根说， 当然可以，你只管去拿，那是个民国的东西，民窑货，不值钱，你要它做什么？ 方有根显出刮目相看的表情， 哎呦，没想到汪老伯是个行家呀，我知道他不值钱，要不你也不会盖在腌菜坛子上，我就是觉得他好看，想留着看看。 行行行，你随时去拿。 哎，汪老伯，你家里是不是还有一只同样的花瓶啊？ 哪能呢，要是还有一只我不就发了。当年我从休宁西口村迁到这里来的时候，我家朝凤就给了我这么一只花瓶，也多亏是给了我，带到基坑村这个大山里来了，要不然破四旧的时候早就给砸喽。听说破四旧时西口村被砸烂的旧货堆成了山呢。 门外传来催汪老伯回家的喊声， 汪老伯应了一声，站起来嘟嘟囔囔地说，得，我得回去喽，两个讨债鬼。 汪老伯一走，方老根就到灶下去给方有根炒油炒饭。等他把油炒饭端上来，方有根已经趴在桌上睡着了，不知是累了还是醉了。 方老根推了推方有根， 有根呐，醒醒醒醒，你要睡到房里睡去，别受凉了。 方有根迷迷糊糊地站起来，如梦游一般踉踉跄跄往自己的房里走。 方老根生怕方有根要跌倒，赶在后面想扶他，结果自己差点摔了一跤。 方有根进了房，一头扑在床上，又呼呼大睡起来。 方老根心疼地看着儿子，轻轻叹了口气，给方有根搭上被子，反身带上门，到堂前收拾碗筷去了。 方有根听见方老根收拾碗筷的声音，随后又听见方老根走向灶下的脚步声，赶紧坐起来，拧着身体从内裤里撕下胶带，取出钱，把钱卷成卷，然后从床底下一大堆竹段子中抽出一根紫竹来，把钱塞进竹筒中，又用旧报纸塞进筒口，然后再将紫竹放入那一堆竹段子中。做完这一切，方有根重新上床倒头便睡。这一次他是真的睡着了，睡得很死。他知道他爸永远不会动这些竹段子，因为他爸不是篾匠。等方有根睡起来，已经是吃晚饭的时间了。方有根一边打着睡足了之后的哈欠，一边走到堂前。堂前昏暗暗的，只点了一根蜡烛。方老根正坐在烛光中出神。 方有根边搓手边说，爸，发什么呆呢？ 说着看了一眼桌上，见桌上搁着一碗红烧鱼， 一砂锅五花肉腌菜炖豆腐，一盘花生米，一盘豆干丝炒马兰头，碗筷也已经摆好了，不由得说， 嚯，这许多好菜还点着蜡烛，今天是请祖宗的日子吗？我倒忘了。 方老根说，请你这个大祖宗呢，停电了不点蜡烛何地搞，要不是看你这几天吃力，给你屁吃。方有根笑嘻嘻地坐下来，伸过鼻子嗅了嗅菜香。方老根端起瓦罐子给自己倒了一碗米酒，又迟疑地要给方有根倒。方有根急忙说他自己来，说着接过瓦罐给自己也倒了一碗。方老根端碗喝了一口，然后就望着方有根。方有根犹豫了一下，也试着跟着端碗喝了一下。两人静默了一会儿，方老根终于开口了。 有根啊，我寻思了一下午，我们家这么穷下去可不是个办法。你这次到屯溪卖茶卖出了好价钱，就给了我底气。我想啊，你也不要做篾匠了，干脆我去承包半边山下来，我们父子俩一起种茶卖茶。你想啊，十几斤茶就卖了200多块，要是100斤呢，300斤呢，500斤呢，乖乖，那还了得？你娘在坟里都要笑醒喽。 你这次在屯溪摸到了卖茶的门路，我心中就有底了。 你可莫要把门路跟旁人说，我们父子俩先干起来，你看如何？ 方有根从牙缝里剔出一根鱼刺，说： 爸，你想多种茶，是一个好想头，我支持。但是，我不能和你一起种茶。 方有根在古玩的世界里越走越远，他费尽心力想要达到的目标究竟是什么？几经起落，他又将如何得到自我救赎？欢迎收听小说《文博游戏》，作者程英。本书已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，演播东方，编辑张璐。 面对方有根的决定，他的父亲方老根会作何感想呢？方有根在周边的几个村子里打探，他是不是能找到心仪的货物呢？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《文博游戏》。 原本卖茶为生的方有根，机缘巧合，一入文物之海徽州，在古玩淘沙之路上一去不回。这里有贪，有欲，有赌，有博，无为有处假作真，异想天开绝处生。他以巨幅黄宾虹发家，又因巨幅黄宾虹败落，最后是继续游戏还是找回自我？小说《文博游戏》8月12日起每天中午1点，欢迎您的关注，重播时间当天23点半。 追逐风的自由，以后只